我很反对被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哎呀哎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呀呀呀，我有点胆怯。